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36集，朱顺子看得心惊胆战，结结巴巴道：“ 伽蓝刺客， 不是，他们用的不是伽蓝刀法。” 夏侯恋蹙眉道：“ 你怎么知道？” 朱顺子惊讶地问。夏侯恋没回答，只掏出怀里的信件，撕开封口。朱顺子手忙脚乱地拦他，口中叫：“ 你疯了！” 夏侯恋避开朱顺子的手，抖出信纸，一看之下，朱顺子傻眼了，那信纸空白一片，什么都没有。朱顺子夺过信纸，翻来覆去的看，问夏侯恋：“ 你是不是拿错了？” 夏侯恋默不作声的看着他：“ 这不可能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哎，等会儿，我知道，一定是那种看不见的墨水。我听说这种墨要浇上水才能显形的。” 朱顺子斩钉截铁道。犹豫一阵，他解开裤腰带，往信纸上滋尿。滋了半天，纸都烂了，字还是没显出来。 这怎么会这样？ 朱顺子哭丧着脸：“ 还能怎么样？我们被耍了呗。” 夏侯恋捏着鼻子，朱顺子最近一定上火，尿骚味重得很。 为的那个老子压根没想让咱们去监狱什么父王殿下，咱们就俩靶子，拿了吸引各方人马的，那个父王肯定有别人去接应他。 你的意思是那些刺客是来杀咱们的？ 夏侯恋点头说是。 幸亏命大，被锦衣卫赶出来了，要不然死的就是咱们。 朱顺子心有余悸。夏侯恋顺着树干溜下树，重新上马道：“ 趁那帮刺客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咱们快跑。” 那咱们跑去哪儿啊？ 去金陵。 夏侯恋策马疾行，黑衣融入黑夜。两人一路向南走，夏天日头高，晒得他们头晕目眩，可还得马不停蹄地走。驿站不敢住，每天夜里睡在林子里，被蚊虫咬个半死。他们迎着日头跑，灌木丛划过脚腕，沙沙响。林叶堆成一簇簇，绿得像要滴下来。天上的云薄薄片儿，背后是鸭蛋清的天穹，看起来像棉布蓝底衣裳上绣的云影。朱顺子每日都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。这也难怪，他以为魏德是他千载难逢的伯乐，没想到是个催命阎罗。他的升官发财梦都成了泡影，现在连保命都够呛。夏侯恋倒是没什么反应，仿佛没遇见这倒霉事儿似的。朱顺子偷眼看他，觉得这个老燕和从前不大一样。以前的老燕虽然也不怎么爱说话，可他是不会说话。现在的他沉默起来有种冷峻的味道，有时候也会笑，却总觉得有一种刻入骨髓的悲哀。朱顺子猜他准是家里出了事儿，不是死了爹妈，就是死了媳妇儿。 哎，老爷，你咋知道那帮人不是伽蓝的刺客呀？ 朱顺子找话解闷儿。 以前闯江湖的时候见过几回真刺客。 夏侯恋敷衍他。 哦。 朱顺子策马和夏侯恋并行。 哎，这几年伽蓝好像都不咋冒头了，伽蓝点鬼步写到无名鬼就没了，我还想继续看呢。哎，你见过无名鬼吗？ 夏侯恋摇头。朱顺子还想问，远处忽然有哒哒的马蹄声传来，一队人马自沙尘翻涌处奔出，两人勒停了马，在山坡上远远望着那队人马。那是一对 极精悍的男人，黑色夜纱紧紧地裹着衣服下结实又紧绷的肌肉，每个人都像一把收在鞘里的刀，一旦拔出定然锋利无比，锐不可当。 东厂番子， 夏侯炼皱起眉头，朱顺子眼睛一亮，不等夏侯炼反应过来就拍马下山，一边高呼 等会儿等会儿。 官道上的东厂番子说不准就是魏公公派去迎接福王的另一队人马，就算不是，他二人若能和他们同行，水滴入海，踪迹难寻，那些刺客很难找到他俩。朱顺子的直愣脑筋破天荒地转得快了一回，来不及和夏侯炼细说，一人一马飞剑似的冲下山去，徒留下夏侯炼在他身后伸出抓空的左手。夏侯炼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放不下那个愣头青，也跟着下山。那对人马听到呼喊果然停了，朱顺子激动地拱手说道， 多谢诸位等候，我们是…… 夏侯炼从后面赶上来打断了朱顺子的话， 我们是锦衣卫的，前往嘉定办案，卑职是锦衣卫总旗高盛，这位是朱小旗，这是卑职的牙牌。 夏侯炼递上牙牌，一个番子接了去，看了几眼还回来。朱顺子见了鬼似的看夏侯炼，把那块牙牌收进怀里，这人什么时候从高盛那儿顺来的？一面又极快地反应过来，接上夏侯炼的说辞， 哎，是是是，昨儿个吧，我们二人路遇匪徒，差点就没了命了，现在可好了，遇上诸位同僚了，不知可否同行一段，也好有个照应啊。 番子都沉默着，面无表情地打量他二人，朱顺子一无所察，还陪着笑脸，夏侯炼已经悬起心来了，他真的很想敲死身边的这个浆糊脑袋，这一群番子一看就不是普通人，和朱顺子这种坑蒙拐骗的二百五完全不一样，他们的刀鞘和衣裳上都有干涸的血迹，一看就知道干了些不可告人的勾当，会是魏德的人吗？还是……番子让开道，一个男人从人群中打马而出，他的脸如刀刻斧凿，每一根线条都极其冷硬，皱起眉的时候显得很冷漠。 不行，请回吧。 男人冷冷开口，一丝余地也不留。朱顺子苦了脸，张嘴还想说话，夏侯炼拦住他，用眼神示意他快走。朱顺子严挨着不肯动，还打算求情。此时人群中忽又传出一个清冷的声音，滴滴凉凉，仿若流泉，泠泠暗淌。 司徒不得无礼，既然是锦衣卫的朋友，自当倾力相助。 夏侯炼转过头，目光穿越重重人群，落在隐在最后的那个人身上。那人背对他们，明明同样是一身黑色夜纱，却穿出卓然不同的气度，不是精悍，也非雍容，而是难以言喻的骄矜。他侧过脸来，露出微微上翘的眼梢，仿佛墨笔扫过似的，勾勒出一派风流，只那只眼神凉薄得有些过分，透着不露声色的冷漠。 承蒙二位不弃，我们正好也要去嘉定，便一道走一程吧。 夏侯炼怔怔地望着沈珏，忘记了说话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